啊，眼角痉挛。嗯， 对，完了我就到那效果挺好，完了我就那个我又吃那那什么脊椎奶，这太棒了， 太棒了啊啊。 咋棒？你说我那个眼睛一开始我这个我得了4年，我又针灸，我又火药，我又吃糖药，各种方法我都那个什么了，都想到了。就是一点效果没有 啊。 完了他推荐我吃这个这个徐主任，咱那个替咱们你们全家谢谢徐主任。 不用谢，不用谢啊。 很同谢 啊。 你想说我这个没吃之前我得靠着老头儿，搁那个搁自行车，我也想出去 啊， 搁自行车带着我 啊。 我吃完上了油，我徐主任咱实话实说，你说完了我这个是右眼睛相当严重，左眼睛还行。我说我这就是直到昨天，直到昨天我慢慢的这个左眼睛，哎，我就生活能自理了。哎，你说你徐瑞，你说你这个，完了我这个完我这不就是现在徐瑞你说啥，我都后悔。 他对人的这个整体的这个治疗调理特别的好。您这个病我简单的跟您说一下啊。你知道你那个眼角痉挛啊，眼角啊，你光是针灸啊它不一定管用。为什么呢？在咱们祖国医学上，你这个眼角它分属于人的五脏，就是这个眼角这儿如果痉挛了，如果红了，如果怎么样，这个眼角这个地方啊属于你的心脏。这个地方属于你的心脏，你如果眼角这儿反复的痉挛总也不好的话，在中医上它称为叫血轮，五轮学说当中就是流血的血到血轮，血轮血这个地方就说明你这个地方总不好的话，第一肝不好，第二是你的心脏不好，所以你应该有呼吸困难呐、什么这些方面的病症。那么在我们中医上讲啊，中医上讲什么是气血呀，因为你用的是针对的是人的气脉血脉的啊，气血人生所赖皆于气血，气血是循行全身，为全身的组织器官提供丰富的营养，气血它也是修复五脏六腑的良药。所以您用这个它给你调理气血以后，你就发现你的精气神，你的方方面面它都开始整体的好啊， 对， 脸色白里透红，头发发根里它长黑头发，这个腿脚走路轻。 其实我现在我走到我就老轻了。我这个睡眠呢和这个吃饭各方面我都相当好，我得感谢徐女，我给你鞠躬了。 可不能这样啊，老妹妹，我跟你讲啊，你这样子吧，开三脉的功法您把它学喽，打开您的气血经三脉，然后呢再给它灌上气血，那您就更好了。 还有一个好事我告诉您 啊， 我没吃那补钱，你说我这个睡完觉早上起来我这浑身呢硬茫茫的，胳膊腿我要不支援支援下床都会硬。我吃完这个那浑身轻松，茄子加青椒就可以干活。 那就好啊。 其实你说我这边多棒呢，你说我这是农村地方，我现在你看看这园子干点啥都相当棒了 干点啥都相当棒了。不用谢我，不用谢我，您信得着我，我讲的这个老方子您都用上呢，他就见效了。都见效了。 对呀祝徐主任您养活身体健康。 好， 长命百岁。 好，咱们都长命百岁。好，再见。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你好，徐主任，你好。 哎，你好，你好，请说啊。 哎，徐主任，那个我跟你通话太高兴了。 啊啊，太高兴，我也高兴啊。 哎呀，我是你的忠实粉丝，我从你一开始讲课我都听到现在了。 是吗？对我们中医讲学特别喜欢，是吧？ 哎，对，徐主任，那个您对广大患者的那个服务，那质量可以考上的一个，我说三天半夜我说不完，我太谢谢你了。 不用这么说啊。其实呢，也就是说，咱们一个医者，一个患者，咱们在一起的目的呢，你有求于我，要把身上的病给治好。我呢，既然你信得着我，我就把我这点本事呢，哎，都给抖了出来，告诉你药该怎么吃，病该怎么治。您健康了，我就高兴了。 那个徐主任，我听你那个讲那个我收到我的身体方面收到了很多的效果。 是吗？太好了。 我都跟你说说我的病情吧。 您说说。 我是心慌气短，还有自汗，还有失眠，腰痛，还有眼睛，还有白内障，因为血压还不平稳，时高时低的。另外还有颈椎病。 病也不少了。 对，也不少。另外这个心率吧，跳到八十下以后都得吃救心丸， 就觉得受不了了，是吧？这心跳 都觉得受不了了。另外这个血压吧，平时还低，都是我在110-70这样待的合适，就是高上到130，和那个低压75都也是接受不了的， 这 个吃血压药。 压差一拉开也觉得受不了了。 都是和平常跟血压不一样。 都 是现在我通过徐老师讲这个，再通过徐老师他们给我们细心的分析，我所以说我都决然的吃上了。现在我通过吃这个，现在我的身体恢复的都挺好的，各个方面 都挺好。 像那个像那个心慌气短呢，这种现象都没有了。另外这个自汗都也不知道啥时候都没了， 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没了。 另外一个，我以前特别爱感冒，我因为感冒我住过一回院，得了一回肺炎。 感冒得肺炎了。 都是通过吃这个，现在都特别好了， 特别好了啊。 对，另外我这个血压也挺稳点 啊。 还有这心率都是65-70，也挺好的。 特别好。 其 实我听着你啊，说着身上的病啊，这个好了那个好了啊，我特别高兴。同时呢，我也为这个我们老祖宗啊，哎，这几代人呢琢磨出来这个啊这么一个好的药方，这是一个大组方，28味主药，28味的辅药啊，这个方子特别大。但是这个方子呢，它主要是采用的啊这么一个调理人的这个气血方面来治疗身体上的很多的病症。像咱们人呢，年纪大了以后啊，总觉得这气有点不够了，哎，办点什么事儿呢就觉得很累，动不动呢又很虚，一身一身的汗。所以有的时候这病多了以后，您上医院去看病啊，不知道是先看哪个。而且有些病呢，你说你这个自汗给你吃什么药啊？是不是？你说你这个心脏病要不是心脏病，光是有点心慌，你说你吃什么药啊？你也没啥药好吃，检查呢又是正常的，您自个儿觉得不正常， 对吧？所以有些药你就不知道该怎么吃。还有一个就是高血压，咱们现在高血压的人多了去了。那这个高血压的问题其实就是在人的肝肾上，你把这个气血调了，肝的疏泄好了，肾的功能它恢复正常了，咱这血压它不高也不低。那血压好了，跟血压相关的一些病症它基本上也就不知不觉的也就没了。所以现在您觉得这个一身的大大小小的不舒服跑得差不多了。 啊，另外我那个徐老师 啊， 我这个腰痛都是走时间长了腰还有点痛，膝盖还疼 啊。 啊， 腰是骨关节方面的问题了。它就跟咱们的肾有关系 啊，说明这个疼的部位还不是最通。我之前跟大伙儿讲过一个那个开三脉的功法呀，您做了没有啊？ 做了， 做了。 这个 啊， 那对，天天做。 嗯，那你那个开三脉里头有一个开经脉呀，经脉呢，像您这个有一个膝盖后头，这个叫腘窝。啊，它这个地方呢是肾经，这个地方呢你可以多做几次，这个地方调了以后呢，骨关节的病症它会好很多。好， 哎，我最后跟那个徐主任，那个生活快乐，越活越年轻 啊！谢谢，这个我爱听，越活越年轻。 哎呀，越活越年轻 啊！好好，谢谢，哎， 好，哎，再见， 哎，好，再见。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你好，徐主任。 哎，你好。 哎，这个是给我老伴儿买的。 嗯嗯。 他主要的症状就是什么呢？ 嗯， 他就是那个走道马走的那个一扬脖他就迷糊。 啊、哦，一扬脖迷糊。嗯嗯。 哎，迷糊就转。 嗯嗯。 完事呢，他以前呢有 什么 颤？ 房颤、 啊、 有房颤。 房颤。 嗯。 最近这几年嘛，老犯。 嗯嗯。 也治过。 嗯嗯。 也吃过药。 嗯。 效果不太好。 嗯， 通过那个广播听你的讲座吧，挺对口，这里呢就买了一个疗程的 啊， 吃目前性看挺好。 嗯， 腿疼， 腿疼， 腰疼。 嗯， 还咳嗽。 嗯， 气管不好 啊， 血压还高。 血压也高啊，真是 血压也高。 嗯嗯， 完了呢，吃这个，从吃这个药以后，就是那个迷糊和一扬脖就迷糊就转，这个症状没有了。 啊，这个没有了，说明头部的供血供氧改善了。嗯。 嗯，再一个什么呢？ 嗯嗯。 那个就是他什么呢？他那个血压吧。 嗯。 那个反正那个血压药没停。 嗯。 但是呢，没怎么犯。 嗯嗯 嗯，再有一个我呢 啊，你是用的什么？ 我本人呢，嗯、就是什么呢？静脉那个深度血栓。 哦，静脉深度血栓。 哎，这个吧， 嗯， 喝了叫四副药那种。 嗯 嗯，汤药。 嗯，汤药。 嗯， 挺好。 挺好。嗯。 现在呢，说腿呗没彻底消透。 嗯。 但是呢，还有点虚荣。但是和以前相比，那是相差很多很多的、 嗯、啊，觉得也差了很多很多了。 嗯，基本上是原来那个肿劲儿就消了，得有80%吧。 80%了，挺好啊， 这也挺好。 嗯嗯， 这个就什么呢？ 嗯， 就是偶尔有那么一回半回呢，就是还是那个就长那块儿的膝窝那个位置啊。 嗯嗯。 少有疼几下子。 嗯 嗯， 那我觉得都不当回事了。 那个就说基本上这种疼已经不像之前是影响到你生活了， 对 吧？ 对对 对 对。 你现在这个情况就觉得好像这个疼就是稍微疼点忍受一下，但是它不影响你生活。 他疼不当我婴儿正常的工作。 啊，您这个病啊，您可能对这个病因病理不是特别了解。这个病啊，其实就是你的血液的流动产生了瘀滞了，那么下肢静脉堵塞了、 啊、 静脉血栓就形成了 啊， 所以咱们在治疗这个病的方面呢，我就告诉你啊，咱们完全呢可以呢这个通过咱们中医中药呢来进行调理。 嗯，好。 好，那咱们今天就先说到这儿，以后有啥事儿来电话啊。 好，谢谢啊。 哎，好，再见。哎， 提醒一下，如果您在健康方面遇到了什么难题，或者是也想要寻求中医的帮助，可以在每天早上的八点到下午的五点来进行参与。400-108-1661 400-108-1661。好的，我们继续有请徐主任。 这位朋友你好。 哎，徐阿姨你好。 哎， 我听你的节目老长时间了也。 是吧？啊。 哎呀，你救救我妈吧，咋整啊，愁死我了都要。 怎么了？你妈多大年纪啊？ 我妈80。 啊。 她去年8月5号吧得的心梗。 啊。 得的心梗吧，做的那个造影完了下不了支架。 啊。 她的血管特别细。 啊。 堵到90%多了。 哎呦呦，这个很厉害。 啊。完了这么就放弃了，放弃了完了就药物维持。完了现在吧转为心绞痛了。 啊啊。 他一犯病的时候吧心慌吧，要是来不及吃药吧哈、 啊、 他就那个疼上来吧就得半天、 啊、 5-6个小时。这一半天吧折腾吧他就像洗澡了似的。哎呀咱当儿女瞅着老闹心了、 嗯、 老揪心了。 嗯嗯。 完、嗯、我就寻思求求你，我妈吧年轻天吧哈14岁就没有母亲了。 嗯。 完了那个他就跟着人嫂子在一起生活。 嗯。 完了29岁就失去丈夫了、 嗯、 我爸就没了，我才10岁，我老大。 啊、 哦。我小弟才1岁。 啊、 哦。我妈跟着他可不容易了。 我知道你那个特别的孝你母亲，知道母亲这个一辈子不容易，也特别的苦，像他晚年生活呢这日子过得好点是吧。 是啊， 嗯嗯，你别哭，你别哭，我跟你讲啊，中医呢，它确实，我经常讲，处处是方法，啊，别哭 啊， 中医还是有一些方法的。那接下来我在开方之前呢，我得问问啊，老人家还有什么别的问题？ 嗯、 首先我要问的，爱不爱喝水？ 他不爱喝水， 不爱喝水，这就不好、 嗯。 所有的人都应该喝水。这个喝水要喝、 嗯、 因为喝水能够冲淡血液的粘稠度，能够帮助咱们中老年人的血液循环畅通、 嗯、 啊，这是一个。现在有没有头晕呢？ 他现在吧就是有时候一犯病吧心慌，他吃药吧，吃完药他就脑袋发沉。 那个大小便怎么样，正不正常？ 大小便不通，只能吃泻毒药才能排 啊。那就说明他这个病啊，大便不通，在肠子里他就发酵、 嗯、 这个氨气银朵就会被人体的血液所吸收，所以血管它就会形成堵。你看一个便秘、 嗯、 一个大便不通，它会形成心脑血管病的一个前奏。血压的情况怎么样啊？ 血压它不犯病是正常的。 嗯，睡觉情况怎么样？ 睡觉吧有时候好有时候坏。 嗯，心情好不好啊？ 心情啊不太好。 心情不太好。 嗯 嗯嗯。从你刚才呀、啊、说你母亲的这个情况上来讲啊，其实这个病呢、 嗯、 越是早治越是好，越是晚治这血管已经基本上堵到90%了。我们说这个 90都堵了， 这就叫什么呢？命悬一线，对不对？ 对。 如果说他是60岁就可以做搭桥，是80岁医生就不敢担这个风险，因为这种病、 嗯、 除了支架就是搭桥，再没有第三种方法了。 嗯，对 啊 对对。 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搭桥不行，支架也不行的情况下，咱们就选择中医。从我刚才问诊方面、 嗯、 我判断你家母亲呢、啊、她是肝郁气滞，心情不好、 嗯、 郁闷，气呀、啊、不足、 嗯、 血液循环不通、 嗯、 堵了， 对， 气机失调、嗯、这个气机失调以后呢就导致气滞血瘀，然后呢、 嗯、 这个冠状动脉呀、啊、心脉淤阻了，就导致心脏病、 嗯、 心绞痛，这些个病症全都来了、 嗯、 那咱们治疗上呢、 嗯、 我是这么个考虑的啊，首先呢、 嗯、 这个开方当中我用到柴胡15克，黄芩12克，枳实12克，赤芍15克，白芍10克，半夏15克， 大黄十克，火麻仁十五克，云岭十五克，丹皮十五克，桃仁十五克，桂枝十克，红景天十二克，藏红花五克，生姜十克，大枣五枚。我这个方子呢，我考虑你们家这个老人呢，我用这个柴胡、黄芩这两味药给他清肝、疏肝、化瘀，作为君药、主打药。枳实、赤白芍这个药，它是行气化滞的啊，养血活血的，哎，能够缓肝气、止疼，为臣药。他现在一犯病不是疼吗？还得吃止疼片，他能这个把这个血液循环畅通，活起来。这个血一活，它通了就不痛了啊，所以它能止疼。那么桃仁、丹皮、桂枝是化瘀、降气、活血，它是这个作用，作为使药。红景天呢，大家都知道啊，它是能够给我们的血液补充氧气的，哎，补气养心的，能够增加心肌的耗氧量啊，哎，给心肌呢补充氧气。那么藏红花，藏红花的活血浊瘀的效果特别的好，把它作为引经之药不可不用。那么这里我要强调一下啊，这个如果你是在外边抓药，红景天最优良的这个品种啊，是要七到八年的红景天，要基本上要在海拔4300米以上的大花红景天啊。这个药呢要包煎，就是拿个纱布啊给它包起来煎红景天，这个是包煎啊。那么藏红花也是要包煎，那么藏红花是后下，这个药你先把它煮开，煮开几分钟以后，把这个藏红花给它下进去，然后再煮10分钟就可以拿下来了，不能再多煮了。那么接下来我还要说的这个治病啊，咱们还有一个平常，哎，我给你两个穴位，一个是内关穴，第二个是极泉穴。极泉穴是在腋下，哎，这两个穴位呢，平时呢你要给它进行按摩，最好呢一天呢早一次晚一次。这两个穴位它的作用是什么呢？比如说心痛、心悸、胸闷、胸痛、心绞痛啊，这个失眠啊等等，它能疏通人的心脏的血液循环。好，那我就先跟您说到这儿了啊。 谢谢阿姨啊。 不用谢，不用谢，那咱们就先聊到这儿，再见。 徐主任特别为所有听众朋友印制了外开三脉功法图谱一册，里面图文并茂，非常清晰地教给了大伙儿如何准确地操作外开三脉功法。您可以在听完节目之后拨打电话报名领取。 千百年来，中医认为人的健康离不开气脉、血脉、经脉三大通道，这三大通道连接着身体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筋骨腠理、皮肤关窍，负责着生命物质的运输。只有生命物质充足，三大通道畅通，才能保证身体里的每一处组织器官的正常运转。就像是田地里的禾苗，要保证禾苗正常生长，不但要有充足的河水，还要保证沟渠的畅通，这样河水才能灌溉到每一株禾苗，确保禾苗健康生长。中医《内经》提到，百病皆于气血，在人体所有的生命物质中，最基本的物质就是气和血。所以在众多的中医流派中，通过补气血的治法来达到驱病强身的目的，一直最被历代医家广为推崇。在中医上更有气血足则百病不生一说。徐桂英主任认为，双补气血的治法确实能被称得上中医上乘之法，尤其夏季正是补气血的最佳时机。夏季气血也是身体里最好的修补药，